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，第六集。来宣旨的还是韩公公。其实这封圣旨颇为奇怪，陈家上下听过之后都有些怔怔。 公公，那茵茵不姓陈，更不是老夫的女儿，皇上万岁恐怕是弄错了。 哎，君无戏言呐，这圣旨都下了，不是也得是了。 陈赌沉思片刻，只得让人把茵茵和他母亲叫了进来。茵茵正在后院打秋千，一番折腾下来早已经满身是汗，脸蛋红扑扑的，笑嘻嘻冲了进来。陈独老两口相互看了一眼，颇觉无奈。 妹妹啊，有桩事儿不得不跟你商量了，事关重大，请千万应允。 茵茵扫视了一圈，见众人表情凝重，心中砰砰直跳，忍不住狂喜。看到有外人在场，也没甚在意，朝着陈泽明直笑着。 不知羞， 你想错，茵茵，你想错了。 茵茵，自今日起，你便拜我做义父，改姓陈吧。 姐姐，这怎么可以？ 皇上有旨，特征陈家三女茵茵入宫为妃，日后听封。 茵茵的身体僵住了，用一种近乎空白的表情死死盯着陈赌的脸。他就这么入宫了，突然到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。陈泽明到很久之后都怀疑自己只是在做一个梦。茵茵那样天真，跟那个金碧辉煌却阴晦深重的皇宫怎么会挂上钩呢？他就那么被锁了起来，直到老死宫中吗？姨妈的哭声持续了半个月，然后他死心回了老家。陈赌夫妇都消沉了一段时间，原本是亲戚团聚的远行，有了这样的结果，让每个人都意料不到地感到沉重。陈泽明每次入宫，经过那开灯会的街巷，恍惚中还能见到茵茵朝他挥拳的样子。所幸的是，陈泽明有时能远远地见到他，他有着与从前完全不同的华丽服饰，梳着宫中最流行的高髻，体现着他完全不曾见过的妇人的柔媚风情。茵茵不知道陈泽明看着他，见货也会笑一笑，但那笑容与从前肆无忌惮相比已经含蓄了很多，看起来几乎变了一个人。陈泽明凝视片刻便会转身离开，看着那样的笑容，他有种浑身冰冷的感觉，于是他不敢多看。唯一还能让他感觉到温暖的便是与杨良喝酒的时候，杨良总是带着笑，那笑不知不觉已经成了陈泽明的一种依靠，他看到才能觉得安心。有时候喝醉了，他会问： 你为什么总笑啊？ 我为什么不笑呢？ 人生有那么多快乐吗？ 不知道，不过古人云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，可能是真的吧。 那你还笑？ 那是因为阿花喜欢我笑。 阿花？这名字听起来，听起来…… 阿花就是我家的看门狗。上次去我家你见过他。 这 话说，一大早 若是我神清气爽、笑容满面的出门，他就朝着我狂摇尾巴；可若是我愁眉苦脸、意兴阑珊，他就朝着我叫，好像是不满意。偏偏我是要出门的，可又讨厌听到狗叫，于是我只好每天都笑嘻嘻的，久而久之，就笑成习惯了。可见，无论对着谁，哪怕是条狗，气势也不能先失，否则便是不战而败。 说得好，有道理。 过奖过奖。 我想出征。 哦， 我要上战场，我要剑击长空，驰骋千里，到战场上出生入死，成就万古功名，血雨腥风里来去自如，马革裹尸也不悔当初。到那时，这些琐事又怎么会放在我心上？人生苦短，怎容得下消沉挥霍？ 那就敬将来的不世名将。 你在嘲笑我？ 不是。 那你就看好了，我会做到。 出人意料的是，殷殷居然得到了皇帝的宠爱，从昭仪很快成为了贵人，渐渐有人来巴结陈泽明，称他为国舅。陈泽明只觉得好笑，那原本该是自己的妻子，可现在大家都把殷殷当成他飞上金枝的妹妹。所有人都不知道，每一声国舅都是往他心上又捅了一刀，他却还要微笑着接受。某一日，宫中闯入飞贼，陈泽明领兵追赶，到最后却失了踪影，只得停下。四下一看，却是到了陈贵人的昭华宫。他犹豫片刻，正要退走，听门内有人叫道：“ 是谁在外面喧哗？” 声音好生熟悉，陈泽明早已呆住。那女子将门打开，一双眼看到是陈泽明时，也是僵了。他身旁宫女探出头来：“ 是陈大人，不是，是国舅爷， 不许乱说。” 这却是殷殷入宫数月后，两人第一次有机会这么面对面，然而只是相对无语。殷殷说了这话，半晌不再抬头，那宫女察觉气氛古怪，悄悄退了出去。 贵人娘娘。 殷殷一震，飞快看了他一眼，似怒似怨，突然转身将他关在了门外。只听门砰的一声响，陈泽明立在原地，心中砰砰直跳，半晌不能动弹。第二日，陈泽明又到了昭华宫前，远远便见一名女子亭亭玉立立在门前。陈泽明走到跟前，凝目看她，也不开口，看了片刻，将视线微微移开。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 小时候你若有什么事生气，总爱将我锁在门外，还定要我第二日原是原地郑重赔罪，否则便要大闹一场。我不肯，外婆便总说我是男孩子，该心怀天下，让着妹妹又何妨。 两人相对一笑，隔了半晌。 那时候我一直以为…… 殷殷说到此处，却又住口不语。他的话两人都心知肚明，此地人多口杂，难免隔墙有耳，又何须说出来。 陈泽民心中百感交集，他真想踏上一步牵住茵茵的手，告诉他就是他以为的那样，但冥冥中又有什么阻止了他这样荒唐的冲动？你能为此搭上全家人的性命吗？他自问着。想象中的后果让他不寒而栗，从听到圣旨的那一刻起，他已经做了决定，只能退却，因为他别无选择。茵茵转过身，抬头看着宫墙，那上头一只桃花不甘寂寞地探出了墙头，天空在他身后那样遥不可及和冷漠。他记得乡下的天空不是这样的，那是高远，是纯净，是生机勃勃，为什么在这里却变了呢？ 我一直以为假的会是你。 陈泽明一惊，不自主地左右环顾，茵茵看着他，眼中神色复杂。待陈泽明转回头，茵茵已经步入了宫门中，转身朝他灿然一笑。 哥哥，我很好，回去替我向父母请安吧。 说着蹲下身，将手中物件放在门槛之上，他放的动作很缓慢，似乎旁若无人，又似乎依恋不舍，但始终没有再抬头看陈泽明。陈泽明默默看他的一举一动，那是灯会那一夜自己赔罪送给茵茵的桃木猴子。红漆大门终于悄然合上，陈泽明踏前弯身，伸手过去，小木猴上仍带着体温，他的指尖颤抖了一下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《将军令》。